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我们高中语文老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呢，他说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请大家翻开课本第一页，找到主编，那就是我的名字。我们大家都惊呆了，没有想到我们这么一个小学校居然还藏龙卧虎的。然后老师说，想不到吧，我跟他重名。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听听，给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我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值得雨，你这样留独自游到底，